花生当饭食 ，CY 听扑食。大家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周博贤。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我做補充翻我頭先講嘅點啦，即係其實咧，你估共產黨用人之殘酷啊？你估淨係梁油，即係而家梁油係好戇鳩啦，係嘛？即係其實佢而家咁樣樣，咁但 係有被利用嘅成分。 其實 喺過去日子裏邊， 其實建制派最撚清楚啊！即係你變咗就係你而家林鄭點解咁辛苦、咁難揾人啫？咁難揾人埋班啫？其實佢係不斷咁樣付出呢啲咁樣嘅管治成本嘅。其实是喂，你见到嘅过往，你唔系话净止系统战嗰啲反对派嗰啲人啊，喂几点样咁当你 condom 咁用？喂，你甚至乎你见到许志仁都系噶，但系佢哋喺共产党嗰、那个即系佢内部上面，佢可以咁样同佢交代，点解许志仁咁惨？因为权斗啊嘛，系嘛？ 唔系，但系你睇翻咧，而家个局咧有少奇怪嘅地方系在于咧，大家都未摸通佢咧就系、是。点解喺呢一个七月一号之前，系换届之前，回归二十周年嘅呢个咁重要日子里边咧，你即刻系做呢个大手部咧？全部系展开呢一个嘅秋后算账行动咯。其实你可以睇到嘅，你估净系梁振英一条友去配合老共呢一个策略咁简单，而系老共咧系落咗个指示，话俾你听，绝不手软，一个不能够放过。所有都要打壓於萌芽狀態，其實呢個係俾一個警告我哋，即係佢一切嘅舉動就係俾一個警告同埋俾一個顯示，我係唔會放過你任何一個嘅。咁樣咧，大家就會係有少少騰嘅。騰嘅意思在於，只要你要走嘅，你咪走咯。你驚啊嘛？好啊，你唔搞嘅，或者你唔敢搞到咁盡嘅，正合乎我心意。喂，呢個就係佢成個作出呢啲舉動。嘅目的同埋希望能够达到个目标啊嘛，咁所以梁油固然一定开你刀啦，嗱你讲得咁过瘾啊嘛，本土运动、港独系咪？你哋包仔搞抗争搞得咁好玩啊嘛，咪喐你咯，全部喐，喐到你惊，喐到你怕，嗱呢一个就系佢成个嘅对港政策嘅一个部署。嗱以前大家都知道，无论喺港英嘅年代，甚至乎即系特区政府头嗰十年八载嘅年代。我哋呢啲变成一啲光环嚟嘅，你走去政治检控我哋嘅时候，但系而家你觉得有冇啊？我前两日同阿欧轩喺度分享紧呢个问题嘅时候，我都觉得系，喂，你俾人告十次，告一次，而家系完全唔记得咁滞啊！因为告得太密啦， 我太密，唔系 太多人啊，牵涉到 咪习以为常咯。 以前我哋覺得呢一個係我哋政治生涯裏面唔會覺得係一啲污點都冇，唔係呢個係我 credit 嚟噶， 唔係呢個係新常態啊，係嘛？即係呢個係政治氣候嘅新常態嚟。 喂，呢下我覺得先恐怖，連我哋呢啲喺咁多年以嚟係經歷過啲咁樣嘅政治風波、政治嘅鬥爭裏面，我哋都開始冇感覺。你數下黃浩明，佢有幾間官司前身，我都數唔到咁滯。由第一单就数到而家，喂前前后后真系接近十单噶咯，又地铁，一阵间又即系胡锦涛嚟香港，一阵间又边个高官咩李克强嚟香港，喂大佬啊数都数唔完啊，咩又公民广场又雨伞运动，大佬你都唔知佢边单打边单啊，大佬，喂如果你真系要撑嘅话，日日去法庭都唔掂啊，屌做律师，喂呢、這个先系恐怖，而群众系开始冇乜感觉。唔觉得你系攞到所谓嘅政治上边嘅 credit 啊， 所以咧 冇 political credit 可言啊。 你讲呢啲嘢咧，即系其实有一个人咧，佢嗰个政治判断系错到扑街嘅。嗰个就系连月增，连月增喺呢个雨伞运动之后咧，写咗篇文咧，就系话，即系如果你系讲佢系好，佢对呢个民主运动好乐观，佢话觉得长远嚟讲咧，即系民主系会跑赢老共嘅。 即係佢嘅講法就好簡單。 呢個觀點我都同意。 但係佢有好多嘢佢係冇寫到落去。 但係中間有啲漏咗嘛。 係啦。 你嘅成個過程裏面由一個專制族台步向個民主嘅過程裏面中間有好多轉折㗎嘛。 你要明白啦。 有 ups and downs 㗎嘛大佬。 你要明白你講嗰啲嘢呢即係如果係一個好 close 嘅即係一個係完全係冇 interference 嘅一個 lab 裏面。即係佢講嘢呢其實係好實驗室嘅其實係。佢嗰啲嘢好實驗室 setting 嘅其實係。即係佢永遠就係話嗱如果你按人口推算係咪你而家你政治開明嘅後生仔個個有即係雨傘運動經驗嘅後生仔喂一批一批咁樣取代咗啲老嘢㗎嘛係咪喺個人口自然換血裏面嚟講你係會取代佢哋嘛。喂但係佢又冇交代新移民啦係咪另外就係、是、其實你估咗老公唔知咩佢可以做好多嘢佢 PM 咗你㗎就等於 佢就係因為佢知道你一批一批嘅人過嚟經歷咗雨傘運動佢更加要快快脆脆快刀斬亂麻係打壓你嘛打到你驚為止嘛喂同埋你諗下喺而家呢一個嘅雨傘運動嘅過程裏面其實對大家嚟講係一個 setback 嚟㗎、 嗯、 最近我先至收到一個好清楚嘅訊息我終於明白點解當陣時係會退聯成功、 嗯 其实有好多 因为那个人现在装了林郑那个团队 喂这些人都已经是奇怪了我不觉得他背后有什么而是自己的思路改变啫，是不是觉得即我那时候的讲法要就移民要就加入亲建制嘛觉得抗争没用嘛但是你想想雨伞运动之后其实一个很大的 setback 就是在于大家是发晦气嘛开始、 嗯、 开始没人嘛运动是没有成功到嘛因为大家都是好心急觉得过去二三十年嚟屌你嗰啲和理非嘅一无是处乜都做唔到睇我呢一代啦我而家做俾你睇。 咁无尽㗎嘛嗰啲就係。 你越无尽嘅时候其实你越会感觉到失落。当你要求咁高嘅时候你嘅失望咪越大囉。因为你个落差越大㗎嘛。喂其实而家呢就係成个运动嘅问题。喂你嗰啲所谓嘅中介组织的领袖政党又好 NGO 又好所有的人现在是排住队地被他在数、 嗯、 排住队数的后果是什么就是大家都不敢再搞因为那些人会由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的嘛不懂说什么中庸的嘛喂你成日这样被人拉法喂其实他是真的跟你打消耗战的大哥你日日在那里上法庭你想想下公共政策又想不到想下抗争路线也不得闲跟住你又没 credit 的、 啊、 喂你出来选举你觉得有 credit 吗、啊、以前我们说哇在个宣传单张里面讲到港英怎样打压我们啊怎样即是违反人权啊咁嘅嘢证明我是坚啊咁样而家冇呢支歌仔唱我先驚啊。 啊唔即係呢个又系你系讲返连月争屌你咁咪佢嗰啲又系你諗下佢除咗话佢好盲目乐观咁样就话啊你嗰啲人口换血啦係咪喂第一第二就係其实你新移民嗰度一批啦。咁你仲有一样嘢佢就係鼓吹嗰啲暴力边缘论嘛暴力升级边缘论嘛佢讲嗰样嘢咁嘅嘢嘛。 佢就係睇到呢一下、 啊、 你话暴力边缘嘛全部喐呢 啊佢话学台湾嘛係咪 喂你坐三四年出嚟你估你真係一条好河。 啊 阿哥喂而家真係冇呢个世代呀而家冇呢样嘢歌仔唱。 所以其实 以前我哋都仲点解话呢个系一个 political credit 呢就係证明我够强硬、 嗯、 证明我系对抗老共嘅人而成个当权者都要打压我。但係当权者都有时会手软㗎嘛。喂老实讲你问梁游呢单嘢喂佢又已经被人告到差唔多破产咁滞。啊议员又冇得做啦，社会又俾人退气、 嗯、 喂，你仲使唔使加多脚啊？嗱、 嗯， 我估吓，唔使我估，我嘅判断如果我系港英嘅年代，收够手啦，睇住你死，我费事你反底啊，大佬。我再告多你一下，你可能反底噶嘛？即系佢有个咁样嘅政治计算喺度噶嘛？喂，正如我都讲过好多次，我哋当年俾人告嘅时候，话告就告啫、 嗯， 背后一样同你讲数，叫你 buy nova。buy over 嘅意思系咩啊？即系话你唔认罪，不过你同意个案情，跟住你同意守行为，例如一年守行为，判你三个礼拜，其实你唔使坐嗰三个礼拜噶嘛。只要你嗰一年里边系冇第二件刑事案件嘅时候，你就甩身噶啦嘛。 案底都冇啊 ，Bind Over 系单单喺港英嘅年代都同你讲数。嗱、嗯，你又推咗难啦，你又表演咗一场啦，港英亦都做翻自己法治嘅工作啦，跟住私下就揾个律师同你讲，唔好打落去啦，吓、啊、你肯同意个案情，亦都唔需要你认罪，咪大家有人下一步咯。嗱、啊，呢、這个就真系大和解啦。你有你搞，佢有后边咧就系松章，但系而家特区政府系唔会做呢样嘢。喂，你睇到最近啲举动啊，由九子开始扫落去粮油，再扫而家唔知边单喺中联办门口，话呢个煽动暴乱，系完全唔手软啊！所以你要谂个问题就系、是，你作为一个反对派，喺面对咁样嘅政治局势里边，我哋应该点样自处？我反而最有兴趣呢个问题啊、 嗯！ 即正如你哋拗咗一两日喺花生台嘅不同嘅节目里边。讲紧嗰几百有反对小圈子选举，大家都其实捉唔到个焦点喺边度嘅。有啲人就话：喂，大佬，你都反省一下啦，点会搞一次得二三百有嘅？ 就好似话租粮嗰啲乜嘢。 有啲就话抵你死啦，因为嗰阵时候你唔支持阿 JT 啊嘛。 关咩事啫？屌！ 有啲就 话，我觉得呢啲真系扑街嚟，即系你咁讲啦，呢啲真系啦，系你话因为唔支持薯片 啦，嗰样嘢根本系一句到尾，一个英文字典讲完啦。有啲人就话：喂，大佬，你哋话支持薯粉嗰啲应该出嚟啊嘛？咁样其实所有都错晒。你从头先我哋喺度研讨紧嗰段背景嘅时候，喂，而确实香港人而家呢个时候系好需要咧，系积累嘅力量，系休养生息。经过呢个雨伞运动嘅失败之后，经过呢个旺角嘅骚乱之后，其实大家个脑喺度思考紧下一步应该行乜？喂，所以我嘅总结就系咩咧？唔好再成日搞啲思脑无功嘅嘢啦！你令到群众系好疲累嘅，大佬。喂，我即使讲翻星期六嘅游行，嗱，我唔同意要搞嘅，或者即系我冇出席一件事。喂，但系你嗰个咁嘅 topic。咩反对小圈子选举，其实咪应该嗰几条友出嚟选之前搞噶？事后啦，第一你又冇乜宣传，其实都冇乜人知嘅，我都唔好知嘅， 大佬真系好大镬， 系嘛？你又冇乜做 propaganda 嘅、嗯，就算你做完，我知道，咁我就会问一个问题，就系、是、我作为普通群众嘅心态啊，而家仲搞？ 嗯， 搞嚟做咩啊？点解唔系之前搞嘅，大佬？ 吓、 嗯啊，之前你包仔啊兴高采烈。即系走去，一系就撑薯粉，一系就参加小圈子选举。喂，事后都完咗啦，你仲讲咩小圈子选举啊，大哥？ 咁你只系话人哋鸠做啫，系 咪？我唔系话你鸠做，而系我觉得你系思脑无功啊，喺唔喺一个 appropriate 嘅 timing 啊？咁你日日都去反领会啦，咁、 嗯、 你系咪咁样动员群众啊，大哥？日日都有事噶噃。但不可以咁啊！我记得点解咁讲咧？呢、這个四字词语“思路无功”咧，就系、是、司徒华当年闹我一个兄。 边个路啊？ 思路啊！ 思路 无功啊！ 思路即系 即系话你好尽力做咗一样嘢，其实都系冇 Q 用嘅咁简单啦、 啊。嗯， 佢闹我个兄弟系点咧？1996年就系叶继欢喺呢一个嘅西环上船啊嘛，记唔记得啊？ 嗯， 最近有套戏咧，叶继欢即系最近又死咗啊嘛。我有个兄弟，第二日即刻派传单关注西环治安问题，喺度嗌咪咁，叫啲街坊签名咁。咁我喺度谂紧，话哥，叶继欢唔喺西环上船，可能喺西贡上船，咁但系同嗰度嘅治安系冇关噶嘛，大哥，你系想见下啲街坊嘅啫，系嘛？你真系想话俾人听，你关注嗰度嘅地区问题啫。佢就用咗思路无功呢样嘢咧，就去笑佢。佢就喂大佬，唔好以为自己勤力就得噶，你 唔系佢识抽水喎、啊， 即系佢攞 credit 咯。唔、 啊、 系同样道理，喂，其实你严格啲讲，喂，而家你无端端喺特首选举已经尘埃落定嘅时候，你去搞一个反对特选小圈子选举嘅嘢，其实真系去唔去，其实都系冇关系嘅。 有啲拗头啊，真系大佬真系。 喂，同样道理，你唔喺西环落船，就喺西贡落船。同嗰个治安都系冇关嘅噃，一样嘅啫噃，同一个类比就系、是，喂，所以有时候你搞运动系唔可以乱搞， 唔系啊， 唔好以为， 其实佢之前搞过噶，即系嗰啲咩反小圈子， 你搞十次， 即係買十場馬，你中一兩場就興高采烈，以為好過癮，但係你輸咗八場啊，大哥！你要一擊即中先得嘛，大哥！同埋你開始群眾，你睇到個政治形勢，你一定要分析嘅。而家特區政府就玩到大家咧，係對呢啲咁嘅背景係完全冇分析嘅情況之下，亂搞一通。 唔係你同阿即係民陣召集人傾完之後，有啲咩結論咧？ 我有勸佢㗎。我準備亦都會再同佢認真再傾一次，我就話唔好搞太多，你搞到群眾好疲累。 但 除咗你覺得自己係做緊嘢之外， 是 因為點解咧？經歷咗呢一次79日嘅雨傘運動咧，咁大嘅 setback 之後咧，其實群眾係好攰。你開始係要俾啲新嘅 message 去 reinforce 翻佢一個抗爭嘅情緒咧，係有一段過程，唔單止係時間，亦都係你要好清楚嘅論述話俾佢聽。第一，你要打破一啲做亲都一定要成功嗰个讲法，即系所谓你头先讲嘅鸠做嗰样嘢。喂，大佬，我哋做十样，可能系得三样或者两样，甚至乎乜都冇唔成功嘅。但系我点可以坚持落去咧？我哋为咗乜嘢坚持落去咧？喂，呢啲嘢你要同人哋讲噶嘛，唔系 set 咗个 program 出嚟就硬你一定要嚟嘅，唔嚟你系契弟咁。咁你就我哋全部都系契弟啦。咁样唯有就系、是，喂，所以。你任何一个的抗争运动经过这么大的挫败之后，你不去重新去检讨整个运动的失败，没有重新检视过整体的政治环境究竟有什么变化，包括老共治港的策略，包括我们自己的实力的情况之下，你乱搞就是私路无功，你做什么都没用的，做什么都被人屌的，喂，呢样嘢先系作为即系引以为戒嗰样嘢啊嘛！我哋能唔能够喺个运动里边系吸取教训嘛？我记得我有一个台湾嘅同事，即系佢就梗系建议我哋咧要做一个即系雨伞运动同埋太阳花嗰啲研讨会嘅比较， 甚至好多咯， 做检讨啊呢啲嘢，佢都话香港人咁聪明，唯一样嘢咧搞社会运动同埋抗争运动系唔得嘅咧，就系呢啲镬镬都系新嘅。你冇從過去嘅運動裏面做到任何嘅總結嘅。 哦，佢 你鋪鋪咧嚟嘅時候，一來換咗第二班人搞，好似所有嘢都再重複犯呢啲錯誤咁嘅，永遠都係一啲冇傳承嘅個運動裏面。 唔係，即係呢個你冇 你打天才波嘅全部都係。 你睇翻佔領西環嗰次咪係咯？其實佔領西環嗰次其實你講即係你無盡，其實你就係呢個眾志無盡啊嘛。佢即係嗰陣時係決定分隊啊嘛，係嘛？即係嗰次嘅遊行又係民陣搞嘅，咁但係佢哋分隊啊嘛。咁分完隊之後，其實嗱，你對於黃之鋒嚟講，或者佢嗰陣時你話佢嗰種突擊啊？你喺呢一個佔呢個公民廣場嗰鑊，即係你佔中嗰鑊，喂佢覺察係即係突擊成功喎，咁佢可能佢真係覺得啊嗰次成功，咁今次都應該成功啦。 所以咯，第一就唔好勝利衝昏頭腦 啊， 第二唔好為咗自己個人攞政治 credit 凌駕於喺成個運動上邊或者成個抗爭裏邊。喂，有時有啲嘢能收亦都能放。唔系下下去到尽，搞到大家好疲累，群众又疲累，你自己又疲累，又面对挫败感，个抗争运动就代表成功噶？喂，其实你从近期里边，即系陆陆续续呢啲嘅运动里边咧，由即系特首选举到而家即系大手部里边，其实已经系要嚟一个总结啦。我哋唔可以下下打天才波噶嘛？喂，雨伞运动嗰79日。我哋系累积咗好耐嘅文气，先可以爆发出嚟。对好多人嚟讲，包括你我坐喺度，周身嚟讲，喂，我哋都系好大嘅 setback 噶。喂，我花咗咁多嘅精力，79日，我起码挨咗廿几日啦，大佬，我都几廿岁人啦。喂，又唔得，咁我做乜先得啊？喂，我自己都要问呢个问题啊，我都要答翻自己，我先有能力、有意志，系再回头啊。但系如果你喺期间里边有啲人，亂搞嘅，又話冇用武抗爭啊，又走去掟石啊，應該又玩呢個 Republic of China 啊嗰啲咁嘅嘢，係不斷喺度激嬲一啲中間嘅群眾，甚至普羅市民，或者人哋覺得你真係思路無功嘅時候，喂咁繼續搞落去，你真係死嘅喎會。个运动仲死得快噶喎！ 我觉得咧，就其实确实咧，你无论你承唔承认都好啊。 確實咧，即係你兩三年嚟咧，其實你話社運嚟講咧，或者成個香港社會啦，確實係有一個叫做係。確實是有那個叫做世代矛盾在度，世代之爭在度。 同意， 確實是啊。無論即係我知道很多左膠都不肯承認，但係確實是啊。亦都有啲人去刻意去挑動呢一樣嘢，就話俾你聽，啲老屎忽係唔掂嘅。佢哋過往佢做嗰套咧，係根本上咧係令到你哋而家就處於咁嘅困境。即係喂，我坦白講，立場新聞做過一系列。佢係清算民主黨嗰啲嘢，係咁不斷喺度攞翻嗰個咩嗰、個叫做係呢個民主回歸論嚟屌，不斷喺度攞呢個 term 嚟洗腦，其實就係喺度講緊呢樣，不斷咁 reinforce 嗰樣嘢啫嘛， 打稻草人 啫嘛，係嘛？嗱，我唔知道， 我同意大家每一個世代裏面咧，都有一個唔同對政治形勢嗰個方式同埋 perspective 嘅，但係咧。我头先讲一样嘢就系咧，就系唔系由一个极端迈向另一个极端啊嘛。 嗯， 你系完全系重新嚟过啊？你觉得好多啲嘢可以？ 唔系佢嗱， 你要有传承噶嘛，你要有延续噶嘛。嗱，我哋输咗八九民运， 嗯， 香港人第一次冲出嚟去支援中国嘅民主运动，谂住利用自己嘅角色，相对自由嘅领域里边去支援。喂，嗰个唔系 setback 啊？点唔系？所以我咪咁。 喂，嗰个重大嘅 setback 啊！喂，嗰度死咗人啊，大佬！ 阿土伯，嗱，我嘅嗰阵时，我哋即系 我哋嗰阵时候啊，做政治人物啊，永远系加诸喺自己嘅头上一样嘢，就真系好有毛咁讲。 嗯， 喂，我哋真系食紧人血馒头。 系， 喂，我哋赢个位翻嚟嘅时候啊，我每一次都谂啊，你啊赢得风光啊。 嗯， 你睇下1989年六月四号清晨嗰班人。 嗯。 满地鲜血，帮我赢个位翻。 确实系噶，确实系噶，唔系即系你唔可以唔读呢啲历史噶，其实系即系所以点解我嗰阵时你记唔记得我哋一次系有一次真系破天荒，我哋未试过，我哋三节都喺度招呼同一个人，即系嗰次就系招呼阿黄之锋。其实我哋不断咁样样喺度就系讲一样嘢，就系话喂，你唔好以为你讲你而家做紧啲嘢系同以前嘅人系完全唔同，然之后咧就对佢哋。以前做嘅嘢不屑一顾啊，即系你系大晒啊，好劲啊，咁样啊，系嘛？我五十岁人，即系我20岁人做到你40岁未到做啲50岁嘅嘢啊，大佬。其实事实上你就系、是、你偏偏就系好可能你系不断咁犯紧前人嘅错，即系你唔好不断喺度即系尝试谂一啲新嘅 term 而做，即系包装以前嗰啲人做过嘅嘢啊，系嘛？即系呢个系好紧要嘅，即系你我民主回归论呢一个 term 咧，呢一个咁样嘅。你有冇变大咧？呢、這个系好大镬嘅，其实系 唔系？所以咪令到咧喺雨伞运动好多啱啱冒出嚟嘅领袖，就系、是、否定晒过去嗰咁多年嚟成个民主运动所点滴争取嘅成果。That's why 佢哋系要一铺去到尽晒，得又得，唔得食忽得嗰种。 咁 就大镬啦，因为你输得仲快，你又真系食忽得啦，大佬。 咁然之后佢又觉得你班有老土啊嘛，系嘛？你支联会嗰啲友啊，即系又唔识做 marketing， 然之后你又推个菜狗出嚟喊苦喊忽，系嘛？赶客咁样样，即系佢觉得成班人都系咁样噶嘛。跟住咪有啲人喺度即系喺度挑拨离间咯，喺度洗脑咯，包括容颜嗰啲咯。跟住话你即系呢个啊。呢、這个支联会、民阵同埋学联系嘛，即系成条食物链嚟嘅系嘛，然之后咧就不断咧就向呢啲老泛民供血咁样样，即系啊，跟住又话你泛呢个殖民主派啦咁样样，佢哋好成功喎，佢将呢样嘢大问题就系话，就真系将你哋嗰个世代传承啊，咪断晒咯，咪等你不断咁样样重复前人犯嘅错咯，其实就系咁样啫嘛，因为你。都冇正確去認識歷史，你不斷咁喺度講翻，喺度數緊以前啲老屎忽，誒、哎、都係你班仆街啦！民主回歸論邊度值得你去即係咩㗎寄託㗎？問題就係話根本上 跟住你就會走去邊度咧？ 啊， 就咪走去自決咯， 啊， 咪走去本土咯，走埋港獨咯。咁你咪即係引蛇出洞？我調翻轉頭講啊，引蛇出洞係嘢嘢係咁揼落你嗰度啊，跟住你自己嘅群眾又分化。咁啊，场运动点赢啊？ 嗱，确实咧， 赢条毛啊！ 我觉得自决都冇话乜嘢唔啱。 唔系，仲好少一样嘢、啊。我哋下两个礼拜华人民主书院啊，我都未得闲讲啊。我哋搞咗个即系回归20周年一系列嘅讲座噶嘛、嗯，其中一个题目讲自决，其中一个题目讲本土运动，冇一个人敢嚟讲。我同事同我讲话土嚟讲，我话我点讲啊？ 喂，佢哋翻 喂，我点讲佢嘅套路啊，大哥？ 佢翻代表人物唔肯嚟讲， 冇啊，冇一个肯啊。我要自己亲自打俾黄台阳啊。 咁佢制唔制？ 我佢未应承啊！我话梁天琦都冇所谓，梁游嗰啲都冇所谓，嗰啲封咗啦，已经即系佢已经退 打俾黄台阳嗱咯。 喂，你自决派朱海迪、刘小丽、罗冠聪、黄之锋揾晒啦， 冇人肯嚟， 唔系个个都唔得闲噶，马大佬 啊， 半个钟啫，冇人咁讲啊！即系平时见到群众嘅时候，对住麦嘅时候，喺个 Facebook 里边讲咁捻大声。我点代你讲啊，大佬？你嗰套套路，我点 represent 你本土派啊？我点 represent 你自决派啊，大哥？啊，我唔知黄台啊，可能佢最后即系会嚟啦，佢俾个 credit 佢先，等佢唔嚟，我都一副都系啊，大佬真系。我点样埋尾啊？嗰、那个讲座，大佬系嘛？我揾咗一个六四嘅，揾咗一个评论嘅，即系工党个黄伟国啊，中间谂住摄两个 topic， 一个就系讲本土主义，一个就系讲自决，一个讲六四。咪啱好咯，成个研讨会，大佬 咁样啊？ 喂，你谂下，你而家啲即系新一代嘅运动领袖， 嗯， 喂，我当年你一俾我讲六四，讲中港矛盾，我扑到嚟讲啦。 就算建制派请你去啦， 我都会扑到去噶。我惊你咩啊？屌你现场，你咬得我食啊！喂，但系你而家唔好逃避啊嘛。喂，你平时口声声讲到咁大声，你嗰套嘢系嘛？仲系预先一个月之前揾你，你点会唔得闲啊，大哥？ 你有冇话佢？我 而家剩翻两个 你，无理啊！ 唔系我叫，唔系我叫嘅，咁我话唔紧要。揾个帮手去录影，我讲得噶。你讲咗你嗰套套路，咁我咪评论你嗰套套路咯。我都识讲嗰两个 topic 噶，系嘛？但我唔可以代你讲你嗰套嘢噶嘛。我除咗听过一句说话，因为2047年剩翻30年。所以香港人要决定翻自己嘅命运。Full stop。阿乔文在边度啊？你嘅论述喺边度啊？你成日话，正如你成日咁讲，我哋俾人哋殖民， 嗯， 我所以我哋有本土嘅特色咁。喂，咁你嗰啲成套套路系咩嚟噶，大哥？我都想听下你嘅思路啊，我可能接受啦，大哥。喂，而家你系冇勇气去面对群众啊，俾我嘅感觉系。嗯，你连讲都唔敢讲啊！ 或者佢觉得自己有方法直接去接触群众咧？ 我怀疑啊，我怀疑啫，即系我都唔系阴谋论。喂，你咪怕老共啊？因为老共系对呢两个 topic 系口诛笔伐噶嘛，大佬。 嗯嗯， 讲本土，讲自决，打到你残，打到你谢，咁你唔敢嚟咯？系咪啊？唔会个个都唔得闲噶嘛，大哥。我哋揾到六七个喎，大哥。在这两个 topic 里面。 但是街工又找到的。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他找到。但他找他的时候是讲什么的，是等特首选举嘛。 哦 ,ok。不是 讲回归二十周年嘛。 哦，这些哦，即是你，啊，你的标题太类似了。 你是华人民主书院嘛，回归二十周年的一系列的讲座嘛。 你是不是政治不正确，应该说 handover, 不是应该讲回归，回归这两个字错了已经是。 那么转过第二个名字，你喜欢你肯来就得了，哎，我不代得你讲啊，大佬。 不是你说应该讲沦陷二十周年，那可能会 好啊，沦陷二十周年，你屌的。 那么这次时间差不多了。 好，转头回来。 Yeah, okay.